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你有没有后悔曾经没有听某人的话？我觉得还蛮走心的一个话题。 还挺有意思的，想看看大家都在后悔些什么事情哈。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空空如也》，来自任然。 在某软件上面很火呀。 对。潇洒姐她说呢，后悔初中时候没有听我妈的话，每天晚上吃夜宵，导致后来一直横向发展，像吃了炫迈根本停不下来，越来越胖了。 那你每天晚上吃夜宵，尤其是九点以后吃东西，真的胖得很快， 所以以后还是忌惮吧。 所以莫大人现在也是喜欢晚上吃个烧烤喝点小啤酒吗？ 没有，这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真是吃了会不舒服的那种。的星光都已陨灭，灯光下化身我如惊悚现，无所谓让痛重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湖守护者，江阴徐明。他说呢，对污染工厂说不要排污不听，被我们志愿者举报了，被罚了8万块，哭哭啼啼的几十年没被罚过，被我捅了一刀。 太湖守护者看来是一个公益组织者。 对啊，我觉得你们做的很棒啊，对于这种违法的事情，破坏环境的事情，就是要及时的说啊，举报。 不然的话对子孙后代都是不好的。古小征弹古筝，他说呢，后悔当初学琴了，后悔去艺校，要不然也不会得未分化结缔组织病，后悔没听我妈的话，我真想大嘴巴抽死自己啊，自己作的都是。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灯光下化身我如惊悚现，无所谓让痛重叠。这个练琴还会得这种病吗？ 有可能吧，会有一些职业病吧，不过我觉得这种病应该也还好，没有很致命吧，可能就是说100个学琴里面总会有几个人可能真的要得这个病的哈。 哇，好可怜。 对，我觉得说你自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我觉得得病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看吧。灯光下化身我如惊悚现，无所谓让痛重叠。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徐秉龙的《迁徙》。 很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这是我哪天去逛商场的时候，在某个店里听到这首歌，蛮好听的，用那个摇一摇摇到这首歌，然后就开始听了。 我要把你揉进我怀里，把你坐进我梦里，然后靠一个吻分不着距离。爱过无能为力的年纪，我一定要拥有你，是我最亲爱的你。给你一整首情诗。 多拉来来，他说呢，我好后悔没有听爸妈的话，早点结婚，后悔没有早点让他们抱孙子，后悔让他们现在年龄大了还在帮我带小孩，后悔没能让他们早点享受天伦之乐，后悔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的身体，是我让他们辛苦了，可是一切后悔都有点晚了，还是想说一声谢谢爸妈的辛苦，你们辛苦了。 就是总是在事后才会反应过来爸妈是为自己好的哈。 对。 和和方方他说呢，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听自己的话去部队当兵，而是听了家人的安排不去当兵，如果18岁的时候听了自己的话坚持要去当兵的话，可能现在我也不会留有遗憾。对啦，我是一个女生。 看来真的是特别想去当兵啊。 你是最亲爱的你，给你一整首情书，关于你温暖名字，在每个孑然的深夜为你诵读，字句真诚而坚固，星辰也为你祝福，一想成长飞行，飞过山川及岛屿，在每个雨季的清晨里面失去，明天生动而具体，有接近有一个你，一念你心就分崩。 小蝶凉他说呢，后悔没听妈妈的话，嫁给了痴呆的他，整天吃鸡，就是爱打游戏的男孩， 就是喜欢玩网游的。 嗯， 莫大人你喜欢玩网游吗？ 你少，很少玩。 对，好像也是不怎么建议玩 篮球游戏。嗯，对， 嗯， 好男人啊。 你是有那种游戏手柄吗？ 啊，对，主机游戏、 啊、 什么 PS4 呀、 那个、 什么 Switch 之类的 啊。什么 TFBOYS 是什么？ 不是 PS4 TS4 你看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 对， 女孩不知道 PS4 是什么。 就很容易听成 TFBOYS。 哦， 神奇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 下一首歌来自谢娜的《那就是快乐》。 对，她最近刚出一首很欢快的新歌，我觉得听起来挺开心的，很阳光。 哦，还是新歌呢，我们一起听一下娜姐的歌。 嗯。 心静自然凉他说呢，报志愿的时候听妈妈的话留在了省内，感觉自己将永远在一个井底。 老人家吧，总喜欢把儿女留在身边，就生怕自己以后老了没人照顾、 嗯、 但其实这个是有点自私的，说真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应该干涉别人的人生，虽然父母有生我们养我们之恩情啊，但是其实对于孩子自身的选择还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比较好。 嗯，不过留在省内的怎么说呢，也是相对来说的，对你来说可能是留在省内，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也是省外。其实、 嗯、 反正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我总觉得都差不多，就是 但是人各有志嘛。可能这个朋友就真的不喜欢呢、 嗯、 是吧，有可能他自己本来有一个心仪的大学。 嗯， 是我的快乐，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轻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总之呢，在这里也是想跟各位在听的听众们讲哈，如果以后你们做了父母之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自己小孩的意愿哈，不要自己帮他们做任何决定、 嗯、 我觉得还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吧。 嗯，反正多体验体验总是好的，因为你没有去自己亲身经历的话，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想要的。 嗯，我准备自己、嗯、我老了我就自己留点钱，嗯，到福利院去，养老机构去，每天打打牌啊、 这个、 唱唱歌什么的就行了。 对，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是吧？ 哎，莫大人，我们可以做个邻居，我们一起去养老院。 可以，这辈子我们两个是不会逃离彼此了。 到老了也要那个看到，对吗？ 对，也要纠缠在一起。 纠缠。 这复杂的情绪向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或者已经无恙，最好的都已经送你。 下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最好》。 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懂，没有意外了，或许他比较适合。 九月初二，他说呢，小时候竟然觉得戴眼镜很酷，结果真的就戴眼镜了，好痛苦。 呵呵，你知道吗？这条评论下边好多这个赞同的，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感。 我也要点赞，因为我真的曾经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凭什么人家都戴眼镜啊？为什么我没有？我就缠着我妈。 那么帅是吧？ 对啊，我要配眼镜，结果我妈就拗不过我嘛，就真的给我配了一副80度的眼镜。我就戴上，第一天觉得很帅，后面真的觉得太麻烦了。 但是从此又离不开它啊。 倒也没有，我就戴了也就一个星期吧，觉得好麻烦啊。 哦。 很痛那个眼睛。 对呀、啊、对呀、啊、什么东西都怕戴的时间久了。 嗯， 就戴个口罩你戴久了都会觉得耳朵痛。 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懂，没有意外。 53种离别，他说呢，看到这个话题什么故事都没有想起来，倒是很强烈的想起一首歌《心痛2009》，歌词记得特别清楚。只怪自己当初没有抓紧你的手，失去了你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现在说后悔也没有用了，心虽然很痛。 嗯，心痛2009，现在是心痛2018了。 对，马上就要2019了。 对，时间过多快呢。 对啊。 郭辉辉他说，后悔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以自己的想法想他，7年了，错过了就结束了。 嗯，其实我觉得人在就是两个人相处嘛，最怕的就是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想问题，就会觉得对方都是错、 嗯、 自己都是对。但有的时候偶尔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多很难解的结都能解开了。其实能替别人着想就是成熟的表现吧，我觉得。 嗯，爱鱼丸的兔鲫鱼他说呢，后悔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嘴，一胖毁所有啊，不说了，去健身房了。 真的是这样。 下课铃再不会打响，回不去的篮球操场，再也没有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老地方。你喜欢三楼的食堂。 下一首歌来自徐良和小玲的《再见了同学》。 图书馆和自习室里面有我们的模样，我想要跟你亲个4天假。 下。明年的教室里面依然会坐满人吧，可惜已经不是我们了。 毕业了我们会各自成家，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他。忘了我吧，忘了我吧，忘了我们曾经犯过的傻。 毕业了我们会远走他乡，当我们重逢。 对，这首也是他们 毕业季。 这首也是他们俩最近的新歌，我听着真的有毕业的场景在眼前，就很适合六月份的时候出那个歌，我觉得应该会很火。现在已经 很有回忆， 到八月末了，好像有点晚了这个歌。 但是不妨碍我们喜欢它。 是的，好歌永远不嫌晚，我想说 对， 不嫌老。 教学楼刷上了红墙，老师们画白了头发，我们的故事忘了带走，谁会跟谁去讲？ 我想要跟你请个四天假， 分别是春秋和冬夏。明年的教室里面依然会坐满人吧，可惜已经不是我们了。 毕业了我们会各自成家，和一个不知道名字。 华进晨他说呢，他当时告诉我，你以后再也遇不到一个像我这么喜欢你的人了，你跟谁在一起都不会幸福了，因为那个人不是我。因为他后来那首歌成了我内心的独白。大话西游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四年时光恰似须臾不见，我依然那么想跟你在一起。喜欢你这件事儿，我却也一直瞒着自己。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不爱他。 成家，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他。忘了我吧，忘了我吧， 忘了我们曾经犯过的傻。毕业了我们会远走他乡，当我们重逢在同学会上，你能不能认得出我的模样？你能不能认得出我的模样？ 我害怕我会爱上谁。他说我后悔啊，没有听姑姑的忠告，在一个渣男身上浪费了三年的青春，至今无法走出来。一度让身边的朋友以为我喜欢女生，本人性别女，在他身上耗尽耐心，以至于现在谈恋爱都不超过三个月。 哦，我觉得这种经历真的，对，真的挺不好的。就是很多本来特别正经特别好的人啊，就因为遇到一个渣男或者一个不太好的恋情吧，然后就变得整个变了，就是本来是很好的人，然后就变得特别滥情，然后可能一个礼拜换一个对象之类的。 啊，原来这就是莫大人变了的原因啊。变得滥情了。张国龙他说呢，老师说过，当你们毕业走出这个教室，人呢就再也聚不齐了。如今有人早已成了家，有人还浪迹天涯。 嗯，好后悔当初离别的时候没有好好说再见啊。 嗯，我记得我们班当时拍毕业的照的时候，老师就说，能来的就尽量来吧，因为就再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让人聚这么齐了。 嗯，想想还真的是一语成谶啊。 嗯， 我静静的沉溺在那段时光里，求求谁都别把我叫醒。全世界只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大人，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莫大人2018的新一轮的全国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从10月13号开始北京演出，然后一路走过太原、西安、郑州、武汉、长沙、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以上这些城市呢，如果你正在这些城市或者很近的地方有时间来参加猫大人的畅聊会呢，可以到时候来玩。演出的具体信息呢，猫大人会在新浪微博或者微信的公众账号里也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这些平台关注一下演出的消息。其实自从去年发了新专辑之后呢，我就把我的歌曲呢都传到了网络上，经常呢会在歌曲的热评里吧看到一些特别暖心的故事或者句子。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叫做还是很想跑很远的路去看一个很爱的人。这句话呢是一个听众在莫大人的洱海那首歌里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像现在的心情吧。就是很想去远方看看你。之前呢我们一直都是在节目呀或者歌曲中的一些互动，咱们这次何不见面聊聊呢，把电台呀、故事啊还有吉他呀都搬到你面前去，咱们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吧。期待在你的城市和你见面。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简廷瑞的《全世界只有你不懂》。 可惜我是天秤座呀。我最后悔听了一个朋友的话，他说我的好兄弟只和那种对他有利的人在一起，我听进去了，后来就主动退出了他的世界。现在都快3年了，我还忘不掉他，很喜欢和他当兄弟的那些日子，但是现在再也回不去了。终于读到一个兄弟情啊。 兄弟这个两个字很沉重啊。木木木小瑞呀，他说呢，很多时候的选择呢有时候也并不是后悔了，只是结果让自己太遗憾了，如果当初可惜没有如果。 对，真是这样。这个朋友他说呢，其实有时候真的觉得事儿做了就是做了，一切发生在恰当的时间地点，是老天安排好的，无需后悔，当即的想法就是最真实的。我觉得有道理。 对， 当初你做选择的时候就肯定是最适合你的那个选择，每个人都会深思熟虑的才会决定。 怎么我好像听到你声音，教室里的抽屉还摆放着回忆，你穿过的纸条在手里，曾一起看过的那片。 Maker 他说，我时常后悔着昨日的每一个瑕疵，这大概就是后悔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就是很追求完美的那种了，可能是处女座的。 有可能。 对，每一个瑕疵都耿耿于怀，就很后悔。 想要自己的人生完美嘛，其实可以理解啊。闪亮亮虎虎他说呢，其实后悔也没有用啊，只当是给自己一个教训。如果只寄希望于如果当初，那永远只能在幻想里活着。特别喜欢《武林外传》里佟掌柜说的一句话，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眼前是为真。 能不能得到一次回应，全世界只有我不懂，要如何放弃，守护这一切没有结局，就算我们相遇，我很谢谢你曾经让我体会看过了爱情。 这句话很棒。对， 嗯， 最后一条留言了，他叫做木木可可，他说后悔没有早点听酷音乐调频啊，好听死了。 最后加一段广告。 对，赶紧过来听调频啊，特别好听，真的不听不是中国人啊。 好，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更多的陪伴大家吧，更多的陪伴每一个人，让大家一个人的时候不感到寂寞，两个人的时候感觉到更开心。 嗯，对呀，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听我们的节目了。 嗯，认识莫大人和萱草是对的，就像老朋友一样。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说了很多，那也是到尾声了，希望你听得开心。 嗯，我觉得一个充满反思的话题，很有谈资，我觉得聊得也挺开心的，希望你也能在其中受益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我们每期呢节目话题的征集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 嗯，好的，那我们下周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